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上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客气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更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喜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上的标识，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不行，还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的多了， 哦， 人情收的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带量的， 把你人流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那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八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纹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秃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丝路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上掏出丝路锁当子，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丝路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丝路锁当时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钉子。 侬真的当一丝路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实际出长了。 要秃往里往是路了。 搿种早结婚难得出去玩，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啦，出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伊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喂，这是各种衣裳嘛，我也不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凉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4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50个 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是能高34寸高高跟皮啊，么新娘子样搭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这走路道路非常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非 要当场结婚的辰光抄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扣扣么，自家要安慰。有那个大个手皮像。像这个米盆都能抖出来，结果 跟哪家怕都在那嘎堵了，嘎堵个树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树皮没白要，没树皮也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着急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 套上去听讲是在五里五路，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头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大院他去借树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套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算啥名堂你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正呀， 那 么不要讲别人，金姑娘也不舒服哦。金姑娘的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的衬衫在这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讲硬个痛得嘞？这些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反夹背， 哎，应该叫反夹背 的。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行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拿根领结，我结结，硬劲抽筋。 哎呦， 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了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巾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是好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巾拿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来种地啊。 哦，来。 要自个种地啊。哎呦，搿是苦啥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这么小周围是最 后来了出来。 哎，新郎哥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 哎，那还好 呀，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出来的， 但是侬去得当了一个顾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快点？ 哦呀，新郎哥恭喜啊！ 哦 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哥， 哦， 这个也好把人了哟。 阿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一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适合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哪能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人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外地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倒是要农村。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官人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说 哎，怎么可以这么暖热的一个呀？ 不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米腰米裤结婚。哦，你要没空啊？这都都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 嗯， 你摆是弄出西货。 嗯， 搞了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把菜的汽车， 嗯， 新官人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了？ 不是搓地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个地，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哎， 还有一个宝冰箱， 宝冰箱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冰箱， 哎，侬聪明，侬聪明。还有中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听说咱们住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三方旁边撒壶叫壶洞， 对呀、啊， 还、嗯、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那那快小二块啊，还有奶奶路了，奶奶等等不能吃糖糖啊，那那二块快些啊，奶奶瘦了，他终身不瘦啊。其实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情，哎，一般要这样子饮食有啥办法？ 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不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啊？ 我有名气个粉人， 哦，粉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拉那样是个征婚在两地，征婚其实比较容易的，这个正好婚不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遇，容易怎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所以咱一家一过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征婚去， 你搿么家去送香衣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 嗯， 都第二关照文件去买脱的。想必马桶人更加容易。 哦，人就要去码头的。 哎，码头码头。 这个是在东地嘛了。 本来就在东地。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包没包出来这个媒，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类。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啦啦。啊，哎，这个是吹喇叭呀，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这家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呀，没办法。 这不能倒地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一天好你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病呀，说 可以打口的那个脑哟， 我这样都看着这个新娘子那个放吊个去了， 没得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力结婚嘛，是一年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破模拟干啥一样， 哎， 保证不会做的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说 的，不要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你就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是个比较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就是结婚的话，非要跑到家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嘿， 也考虑啥来着？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光火 的，好笑好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舞被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剁么子嘞？剁什么？剁纸花啊！往人家手上剁上去啊！那么剁纸花啊，剁纸飞啊，剁花枝啊，剁花啊！有两个五沙剁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真过年是伢子烂盘的事吧？ 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 你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把那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着了。 新娘是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的了，给你。 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那么啥事体搿般你要多一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 嗯，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啥体要 来？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听到了，送了送了，吃嘛来吃的，你他妈包袱一身，啪两下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所有结婚的礼是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呢。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这个么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哎， 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 根本 开始讲我是司仪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无 所谓， 没啥 呀。 根本婚礼开始， 哎， 走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形象貌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 啊！哎，你是干的 啊？那么郑坤宁， 啥子？ 郑坤宁，郑坤宁， 郑坤宁哪里？ 哎，郑坤宁都是干的 啊，就是我是。啊 混蛋，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从家老人， 我们是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 忙， 邻居金家迎新郎新娘，那边。要逼人来征婚，那么逼人是不会征婚。那么逼人送他们四个字，逼人送他们是早生贵子。那么逼人是不会讲话，逼人 领导 逼来一身干气，逼人是农大家的财来。那么 逼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逼人， 逼人来。还有这个 鄙人 啊，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 啊，假若人之事， 假若人之事， 啊， 没有意思，你给镜头， 啊，这个，哎呀，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本来临时眼睛拉出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是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假道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假道人，我现在以假道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假道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假道一种老把洋皮的啊，各种老把洋皮的哪里交税强，还生意到黑白上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扎，10000两的可以买到3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个子地带来四大门子，要么趁早来三年一买，来个两两的。 喂，侬在那买洋气头啥的啦？ 不是，我是在买洋气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 哦，那不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今朝子你到一带叫个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个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一热，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家都不是同事的。 那么龙凤火中不刺应丫头们后杀。 啊、哦。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呦喂喂喂。 那么 你两天出门的话。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哇。行。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侪老讲，这个新过年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易？ 这 个，你看，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都变心。 嗯。 伊老是讲，就是必知心，啊，没人要个。 哦，真心胡子。 那么，这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个呢？讲起来也蛮长个。那，你这个英语也是随时太浓来个。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礼包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手杆养一养，帮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手杆嘛，再笑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俩伢算这个当八虎了，去下了。 伢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侬俺家去下了。 我去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死来后地门中下来啊。 那么。 天天放心上两心吃饭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拉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真像一个小弟弟。伊两心吃饭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哎，预备点啥物事？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菜、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谁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你的。 我浑身是祥子。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套房子嘛340万，还有湖南3省咱们作业一个铜币都不那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人从湖南想的什么东西结识结识啊？ 哎呀， 哎，今朝个酒水嘛值7兆，李小张嘛30万行钿1兆，一套房子嘛用出580万。首府乡地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日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主任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 请。哎，周先生，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一下，这搞多少张子？ 那 么 来一 张 了， 哎，两张， 两张了。 你 家 的要求新 规定 啊，来 带着 你 也挺 好 的。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我现在我有点低下，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但是技术嘛，就要怪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道具的拉锯，道具的小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去晃， 好起来了， 好， 谢谢哥， 那么比， 哎呦，我吃多了， 咋了？一人就要怪容易。我那玩意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的，搿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了？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耶！盐蛋壳会长， 耶！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蛋壳回肘，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嘞。 哎，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奔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以眼睛给我，我眼睛还给伊； 以 眼睛不给我，我真过 哟。到底裤裆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出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搿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 哎， 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才一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才两样的。 哎， 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刚到，刚到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再喊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嗯。原来这样。 原来。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样本事。 一无锡要啥么了？ 汤米叫一无锡啊。 哦，一无锡两本事呢。 两无本事，帮米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杨一武想么两本事， 耶！ 杨玉来汤包年纪啊， 好，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钱了， 哦， 五只汤包就起手钱， 那起手钱， 那银一直要起手的， 哦， 杨玉来汤包年纪， 耶！ 杨再来成就两客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上面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了。 又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嘛，哪能会多心呢？ 爷来这， 哎， 爷你我杨庄先生， 哎， 爷去汤米两两碗， 哎， 还是蛮好听。 我喊四碗好了。 爷你我杨庄先生， 哎， 爷去汤米四碗。 要几块四五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我一个耳毛 铃，哎，耳毛铃铃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的，原来这， 耶， 要一来炒米粉，总有事了这， 耶， 要再来听舅母两两口， 哦， 要一来， 耶， 要一来，要再来牛市上往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口， 耶， 要一来把谷米两两口嘛，总有事了这。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啊，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已经升发财发了。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的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来 着？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吗？ 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来？ 哎，这台找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个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牛蛋的。 老三在老三边，侬跟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海亮，海亮，海亮。 我有罗里的。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作。 我有罗里的。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浪在。 Yeah. 杨有四房的当，有四要改人手。 Yeah. 迎进了通江三块街道，迎来八宝了金道的，迎进了从头旮旯户，迎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地么街道烧来头，你来浪进，哎呦路长嘞，迎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 哪里的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正收的。沿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几点？ 沿三公五岭的， 哎， 沿长隆水长， 几点？ 后来年家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去等放的， 要四块是年家头只吃五分粮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白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到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你这干许多个， 你那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洗了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群家伙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有了， 哦，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火料？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吃不要走先了。 吃啥子？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得走到来 两家人。这是你欢喜个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啊，对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你们是个脸 子不？ 哎呀， 哎 呀， 哎 呀， 哎， 我是个脸 子。今天俺不来不啦？ 今早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伤，我是哪能不来嘞？ 你们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是侬在爱听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两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在旁边嘞？ 搿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拍的有气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嘛，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拿去吃吧， 那么这十个人稍微秘密， 那么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那么跟男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 的，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里一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根本搿样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啦，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李文贝，李文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儿，请不为最美奉答。门胆小真贤玉，却不见秋香美如卷。世人一到江海边，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是好。秋香，我就刻上的家他的啊，不今天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用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相对没无女， 媳妇要鬼王的母问啥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好用红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而忘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年，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相夫要爱马伯牙，官子官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要是女女相爱了，同到西京神结家，我做王。素手雕一身，我倒是李鸿才可天下，红丝巧细有情那人，月老祝我淑女长。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弟弟呀，弟弟。 九斗连连，我后边为他唱鸡呀。